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2月21日，启德地盘女工从19楼连棚架堕下受伤，地面两名女工被压中死亡。本港人口超过750万，连续第二年增长，超过5万人正移入。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以军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造成至少5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在2月2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咧喺近傍晚嘅时间咧，喺启德咧就发生咗一宗嘅致命工业意外啊！警方就话咧，昨日喺近5点钟啊，下昼接报启德城富里2号云景地盘有一幅15米×8米嘅棚架咧，喺60米高咧系跌咗落嚟嘅咁。根据报道所讲咧，咁啊呢个棚架意外咧，当时有一名嘅女工咧喺19楼嘅外墙一个悬挂式嘅棚架做紧一啲安装铝板以及系玻璃嘅工作嘅，咁啊跌咗落嚟啦个棚架后尾，咁啊女工亦都系跟住嗰个棚架咧一齐跌埋落。去地下，亦都系压中咗地面嘅4名工友，咁其中嘅2人咧系重伤不治嘅咁。成个情况见到工业伤亡权益会咧，寻日都有人去到了解到嘅，请嚟佢哋嘅总干事，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少文，早晨。 早晨，主持。 讲讲你了解到啦，地盘嗰个现场嘅情况系点啦，同埋有冇同家属接触到啊？ 我哋有同家属接触到嘅，咁我哋喺联合医院同2名死者家属接触到，咁大家都系情绪非常之激动啊！有啲喺国内咧搭飞机赶过嚟去见妈妈最后一面啦，咁关于嗰个意外，头先你所讲嘅，其实劳工处都披露嘅资料同我哋掌握嘅差唔多，但系我所想希望大家关注就是那个棚架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那个设计的问题，即是关于这种的棚架是不是适用于在这一种的工作度。 什么意思？什么叫这种棚架？是不是这种工作？ 是啦，即是平时我们见到那些圆空式棚架其实都是比较单薄一点的，即是单层的比较轻巧一点的相对。但是我见图片啊新闻片段那些是这一幅是几好大面积的圆空式棚架来的嘛。咁喺嗰个所承载嘅力度啊，或者上面所进行嘅工作，下面嘅支撑够唔够啊，系唔系用呢一种嘅搭建方式就能够足以安全咧？呢个系要諗㗎，即系事前有冇規划啊，有冇结构工程师去跟去睇去检视啊，或者系去设计嘅时候有冇考虑啊咁样，定系有啲即系而家我哋比较见得多就由地而起㗎嘛。究竟佢而家呢个设计系唔系一啲臨時後加嘅工作，系冇辦法之下要用棚架，咁又要再諗其实竹棚同埋金属棚又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啦。咁而家听到一啲消息咧，可能似乎曾经啲棚架有機會被人戒過啊，嗰啲穩固點又冇咗啊，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亦再次反映就係、是、第一嗰、那個竹棚嘅危險啦，即係金屬棚冇咁容易被人甩到啦，戒到啲嘢啦。咁第二就係地盤嘅巡查監管啦，究竟有冇人去做到或者做得夠唔夠咧？有冇及時發現到個棚係唔穩陣咧？咁呢啲係我覺得我哋以後要關注嘅嘢嚟咯。 除咗個設計咧，個棚嘅設計同埋個巡查監管啦，因為見到勞工處都話暫時未確認到個問題所在，調查方向咧包括就係竹棚嘅設計、架設、使用同埋設計咧係咪有問題咁。 咁。嗰、那個價節同埋使用方面啦，或者喺監管上面，你有冇留意到咧？因為其實咧，就雖然屋宇署咧就話承建商有責任咧確保嗰個竹棚嘅設計同埋結構安全穩固啦。勞工處方面亦都提到話承建商咧係有委派合資格嘅人士檢測嗰個棚架，喺檢測咗個棚架之下，亦都發生呢次嘅事件，你嘅睇法係點樣？ 咁究竟檢測個成效如何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我聽到新聞報道話，好似復工之後初五有揾人睇過個棚架噶嘛？究竟睇嗰、那個睇成點啊？夠唔夠深入啊？係唔係足以去發現一啲問題？或者佢其實初五睇咗之後，會唔會喺佢之後有俾人喐過咧？咁呢個係要定期，要透過定期嘅巡查先可以睇到嘅。这个亦都反映咗唔同，即係喺同一个工作平台上面有唔同嘅工种嘅人喺度做嘢嘅时候衍生一啲问题。即係大家可能为咗方便自己做嘢会影响到，会唔小心影响到人哋啦，即係可能戒到某啲嘢，整走移除咗某啲嘢而影响到人啦。咁呢个係必须要正视，就係话大判个当然有个责任啦，就係佢要一定要係巡得密啦，確保下面其他嘅分判商係做得好啦咁。而工友如果發現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嘅時候，亦都要立即通知地盤咯。 嗯，頭先講話戒走嗰啲係講緊係啲乜嘢？你講緊 有行家講咧，可能係一啲嘅佢哋嘅竹篾啦，即係綁住啲竹嘅，係揾啲竹嘅，甚至有啲係戒走一支竹啊，或者半支竹啊咁樣，同埋喺佢哋去起嗰個棚嘅時候，下面嘅地方其實平唔平整啊，嗰啲都會影響到佢嗰個係咪有一個足夠嘅支撐力噶嘛？咁呢個要期待勞工處同埋警方調查之後，去公開翻個調查報告啦，我哋先能夠知悉更多。 嗯，有冇關注過本身呢一個嘅承建商嗰個嘅背景，過往係咪都有類似呢啲工業意外嘅記錄嘅？ 承建商过往都有发生过严重的致命工业意外的。咁所以其实我哋要諗嘅就係，其实佢哋本身嗰个嘅安全文化或者系统系咪有问题，出现咗问题呢，以致佢哋系咪監管不力啊，或者系冇辦法掌握到下面分判商嗰、那个嗰、那個安全情況啊，咁咁呢啲我覺得係需要官方勞工處或者係啊勞工處啦，我諗主要係去介入調查，去如果真係發現有問題嘅話，應該要協助一啲公司或者企業咧去改善啦。咁樣先係長遠去幫到依間公司又好，整個業界又好啦，去減少意外啊。 嗯，連埋個棚架嘅工人跌落嚟，即係由即係呢啲所謂飛棚嘅事件，本身係常唔常見嘅咧？ 咁大个棚架冧落，咁大个飞棚，第一我自己就已经觉得唔常见，我自己见得比较少啦。咁大个嘅吊棚啊，应该话，因为平时啲咁大型嘅棚架通常由地而起噶嘛，就好少中间突出嚟嘅，而中间突出嚟嗰啲多数都系比较轻巧啲嗰种嘅。咁所以连人带架以往都有试过发生嘅，但系都系一啲简单啲嘅一啲吊棚工作咯。咁大型嘅。应该就是比较罕见。 嗯嗯，你自己觉得？ 但我都要强调啦，唔好意思，我要强调就系，其实所有意外都是意料之内嘅嘢嚟噶，大部分啦。咁呢一种嘅冧棚嘅情况，其实应该事前可能已经评估嘅时候，已经要去谂埋系咩情况底下会冧，而去做足一个预防嘅措施。 嗯，好。劳工处都话修订紧嗰个竹棚架安全工作守则啦，话今年最快今年推出啦。你自己期待会唔会都针对到今次类似呢啲意外嘅发生？ 原本应该劳工处做嗰个指引，应该就系针对悬空式棚架嘅。我希望呢一种都针对埋，但原本佢讲嗰种系比较简单，即系我哋日常喺出面嗰啲做楼宇维修、做换冷气喉管嗰种嚟嘅。咁对于啲大型棚架，似乎就需要再睇翻系唔系喺嗰个指引里面。 OK， 好啊，唔该晒萧善文，同你倾到呢度先。 唔该晒。 好，萧善文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啊。咁啊，有关于寻日今呢一个意外咧，涉及到启德嘅呢个云景地盘，就喺城富里二号嘅，有十五米乘八米嘅一个嘅棚架喺六十米高嗰度跌咗落嚟。咁当时系有一名嘅女工喺嗰个棚架上面咧系工作紧嘅。咁寻日咧啲唔同嘅部门嘅官员啦，亦都有落到去现场嘅，包括勞工處啦，另外咧就係消防處啦、屋宇處等等。其中屋宇處咧總主任地盤監察陳婉明咧提到就話，承建商有責任確保竹棚嘅設計同埋結構安全穩固。咁處方會繼續咧全面調查事故嘅原因嘅。咁就住今次呢個事件咧，休息一陣先。系继续咧，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有关于咧今次呢个竹棚事件，欢迎大家打1872311啦，关注到地盘啊啲劳工嘅安全嘅情况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件事啊。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子荣，你系落过去现场睇过添啊？系嘛？ 系啊，落过现场嘅。 了解到个情况系点啊？陈物。 我哋了解嘅情况咧就系、是。當時喺應該26樓咧，一個工人應該係雜工嘅工人咧，就喺外牆出面咧就做一啲工作嘅。咁突然之間就個棚架就倒冧咗，就連人帶埋棚架咧就跌咗落去地面啦。咁而地面下面亦都有四名工人。嗰陣時五點零鐘之後應該就係、是、地盤就收工嘅，咁所以就導致到有兩名嘅工人。在地下被棚架就砸死了，另外两个工人呢就轻伤的。咁昨天我都是去完地盘之后亦都有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去探望受轻伤的两个工友啦。咁他们都是手脚有一名呢就是脚是可能受伤，咁都需要打石膏。另一名伤者呢就手部骨嗰度可能有啲事，咁都係打石膏。咁兩名傷者尋日都係需要留院再作觀察啦。咁另一名咧喺伊利沙伯醫院就係由26樓跌咗落地面咧，咁佢進入咗深切治療部嘅。咁佢清醒，不過就因為可能就頸椎就撞親啦，另外雙腳亦都受傷，咁所以現時咧。佢都係全身唔能夠喐嘅，咁都要再等醫生再睇下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咁另外就喺個地盤上面咧，咁我哋知道就係個棚架，因為個地盤其實已經係臨近尾聲就會完工嘅。咁嗰個嘅棚架應該就係一個臨時加設喺外牆上面係進行一啲簡單嘅可能一執修啊其他嘢。咁我哋就初步懷疑就可能個棚架。個設計上面未符合標準啦，或者就係因為新樓宇咧，未必好似以往我哋做一啲棚架咧，會安裝啲九比架去加固，咁所以呢方面都要有待即係幾個部門啦，無論警方啦、屋宇署啦同埋勞工署咧，再深入調查，揾翻出嚟今次尋日嗰個棚架倒冧個事故原因係點樣咯？ 你自己就住今次呢件事啊，你自己關注嘅位係點咩，或者覺得揭示到一啲咩問題喺當中咧？ 最重要，我覺得就係本身地盤而家嗰個嘅呢啲棚架嗰個嘅設計啊，呢啲嘅鞏固，特別係臨近完工嘅時候，呢啲棚架要再加裝嘅時候咧，究竟承辦商係咪唔俾呢啲嘅竹棚嘅公司佢哋喺外牆再做啲加固，而影響到本身即係新樓宇佢哋外牆嗰個外貌？而影響到嗰個棚架設計同搭建咧，咁呢方面有需要，即係政府喺未來即係對於棚架規管上面，會唔會再去深入去定一啲標準啦？另外就本身就係再喺個承辦商當中由大判去到二判三判嘅時候，究竟係對於一啲今次跌落嚟工人係做雜工嘅，就唔係做一啲外牆工作嘅。究竟未來係一啲工人，如果佢係喺外牆工作嘅，究竟嗰個嘅規管上面啊、培訓上面啊，甚至乎就係出外牆嘅時候，咪需要再多啲一啲安全主任去確保佢哋係有攬安全帶啊，甚至乎就係有冇一啲嘅獨立安全繩可以去再加重保護到呢啲作業工人嘅安全啦、啊。 另外第三樣嘢就係喺嗰個規管上面，未來嗰個棚架呢啲嘅師傅去簽紙嘅時候，究竟係咪需要再即係定期係有啲可能再考牌啊？一啲嘅再培訓啊，去掌握一啲新嘅規例咧，呢都需要係政府呢方面咧，再去做多啲工作嘅。 不過關鍵其實就係今次嗰個棚架，究竟係穩唔穩，或者點解唔穩啦？咁睇翻咧就話其實年初五嗰陣咧係曾經係揾過合資格人士去做檢測嘅，咁有冇留意到呢一點咧？其實佢就大約一個禮拜到就跌咗落嚟啦，就發生今次呢件事啦。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係咪都叫按咗規矩去做咧？咁樣？ 本身棚架其實佢每兩個星期都需要係揾翻一個係合資格人士咧去簽翻張證書，係認可個棚架個安全嘅。不過當中呢兩個禮拜嘅期間，有冇一啲係個棚架受到一啲嘅滋擾啊，或者干擾啊，導致到有啲嘅配件啊，或者一啲安全措施係漏咗咧？咁呢個要查啦。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對於一啲作業工人，佢係進入棚架工作嘅時候，究竟之前係咪都需要做一啲嘅測試嘅功夫啊？揾翻一啲資歷點啊？究竟穩唔穩固啊？特別就係成個棚架佢最重要就係今次喺十九樓，其實係一個支撐點嘅。咁進入呢個棚架之前，係咪都需要去檢查清楚呢啲支撐點嘅係咪穩固咧？咁呢啲係操作上邊個程序上面未來需要係再要檢討更新去處理得好啲，先至能夠確保係從事外牆工作工人佢哋嘅安全嘅。 嗱，勞工處方面咧，其實而家都話修訂緊呢個竹棚架安全工作守則嘅，就話最快今年推出啦。你自己覺得針對呢一次飛棚嘅事件啦，使唔使喺守則上面都要做一啲嘢咧？ 我相信其實業界好清楚而家現存嗰個問題喺邊度嘅。咁我希望即係無論業界啦、政府啦、各方面啦，都希望即係喺進行外牆工作，特別係利用棚架呢啲咁嘅工序進行工程嘅時候，希望就係未來喺呢方面可以再加強一啲嘅指引啦、加強監管啦。另外就係都需要再配合埋就係定期一啲嘅培訓啊，同埋一啲安全檢查。對於係一啲係從事棚架工作嘅公司，特別係簽棚架嗰張證書嗰個人士，究竟未來係咪仲需要再多啲嘅規管啊，去監管嘅咧？呢方面需要係喺呢嚟緊年尾嗰度咧，係再去作出檢討，去再訂立一啲新規矩咧，先至能夠係防止到即係未來我哋再有呢啲棚架倒塌，甚至乎工人喺棚架上面連人大棚跌咗落地面而導致有死傷嗰個嘅個案出現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咧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啦，我哋請到位嘉賓啦，就住今次呢個啟德地盤跌咗個棚架落嚟，連人係跌埋個棚架落嚟嘅。18723呢啲電話旁邊就有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李光星博士，早晨。 早晨，主持人。 事件導致兩死三傷啦，咁而喺個棚架上面跟住跌落嚟嘅一名女工咧，當時就係話做緊一個安裝金屬鋁板同埋玻璃嘅工作嘅。咁其實有啲乜嘢可能性係咁大個棚架喺而家講緊係十九樓嗰度係跌咗落嚟？可能係啲咩原因咧？ 其實跌落嚟嘅成因，我估計係得一個嘅啫，就係嗰啲我哋行家叫拉掹啊。即系咧，嗱，一个棚架悬空状态噶嘛，佢点样黐住埲墙咧？佢就一定系靠某一啲连接埲墙嘅嘢，行家叫拉掹，咁啊，劳工处叫连墙器。嗱，如果呢啲连墙器系稳阵嘅话咧，其实佢冇可能跌落街噶。咁而家个问题嚟啦，点解会冇晒咧？我相信搭棚嘅时候，师傅系落足噶，因为如果佢唔落咧，佢自己企喺上边咧，佢自己都惊噶嘛，佢都会跌落街噶嘛。但系通常喺进行呢啲工序嘅过程里边咧，即系佢做完个棚架啦，佢就交俾下一行。咁啊，好似而家我哋见嗰啲，我哋估计啦，佢可能系做紧啲玻璃幕墙。咁佢玻璃幕墙佢安装嗰啲铝框啊，安装啲玻璃嘅时候咧，呢一类型嘅拉掹可能就会阻住佢做嘢嘅、哦。于是乎，有啲师傅就不以为意，哎呀，我拆咗佢先啦咁。 嗰、那个拉掹，等阵先，我想问下，那个拉掹系连住边度？点解会阻住个玻璃幕墙而要去拆嘅？ 嗱，个拉掹好简单嘅啫，你谂下个竹棚系竹嚟噶嘛，咁嗰部就系墙嚟噶嘛，咁佢系咪需要即系、就是、最简单嘅谂法？你当系喺埲墙嗰度装条绳或者铁线 ，OK， 我可能转窿收螺丝嘅方法，将嗰条铁线就收落埲墙度。 然之後條鐵線就綁實條竹，咁條竹咪跌咗落街咯。咁、但係因為你嗰條螺，你嗰、那個鐵線係裝喺埲牆嗰度噶嘛。咁佢安裝嗰個玻璃幕牆嘅時候，佢亦都需要安裝落嗰埲牆嗰度嘛。咁有陣時呢啲拉掹嘅位置夾得唔好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阻住塊玻璃啦。咁佢咪拆咗佢咯。如果咪佢裝唔到塊玻璃落去嘛，就個玻璃框連埋塊玻璃咯。 OK， 咁啊拆咗誒頭先講話誒呢一啲誒連牆器咧，或者叫拉掹啦。是不是真的冇晒先会系跌落嚟嘅咧？会唔会系可能即系某一个面积大就已经要有几多数量？可能系冇咁啲已经有可能有个危机喺度咧？ 其实如果我哋跟翻劳工处棚架个工作守则啦，佢就写咗咧呢啲咁嘅拉掹咧，最低限度咧就4米乘7米，即系4米高7米阔就要有一条。咁我哋见到嗰个棚架好大个噶。佢會得一條拉掹嘅，佢有好多條嘅。咁通常呢啲新嘅大廈，佢起樓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咧留咗一條直徑6mm 嘅原枝喺嗰埲牆嗰度。如果根據一個計算，一條6mm 嘅軟鐵理論上嚇，佢可以去到受1噸力嘅、哦。一噸喎，但你個棚架冇咁重㗎嘛，咁就即係話佢係解咗一條兩條。 但你講先， 相信今次好多解得。 你講先，因為我哋轉頭返嚟先講，因為時間差唔多啦。轉頭返嚟講嘅有關呢個拉掹嘅情況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屋宇署、劳工署同警方正系调查启德环境住宅地盘棚架冧落嚟嘅事故，意外造成2死3傷。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会严肃跟进。初步调查发现，一幅大约15米乘8米嘅棚架从兴建中嘅建筑物19楼外墙坠下。署方會全面調查，包括棚架作為一種臨時建築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求，以及註冊承建商和相關人士有沒有妥善履行責任。勞工處說已經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正是全速調查以確定意外成因，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博纳说，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面对当前国际乱局和地缘冲突，法方愿意和中方携手应对挑战。法方主張歐洲戰略自主，支持歐中堅持夥伴關係定位，強化有效合作。王毅說，雙方要攜手努力，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打造得更加穩固和富有活力，為中歐關係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亦都為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指出世界動盪甚至分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附近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是被胡塞武装的地对空导弹击落。胡塞武装星期一曾经表示，在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在第二日公布成员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无人机的画面。无人机在荷台达一处海滩附近坠毁，残骸已经被胡塞武装打捞。这次是继去年11月之后胡塞武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另外，胡塞武装星期二向一艘在亚丁湾航行的以色列船只发射了几枚导弹，又向以色列南部红海城市埃拉特以及在红海航行的几艘美国军舰发动无人机袭击。

地面两名女工被压中死亡。本港人口超过750万，连续第二年增长，超过50000人正移入。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以军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造成至少5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头先讲到启德云景嘅地盘啦，寻日咧就发生一宗嘅棚架倒冧嘅意外啦，涉及到一个女工咧就喺19楼嘅外墙悬挂式棚架嗰度工作紧嘅时候咧，就连埋个棚架跌咗落嚟嘅咁啊下而喺跌咗落嚟之后咧，喺下面亦都系压咗4个嘅工友，咁其中有2个咧系重伤不治嘅。劳工处方面咧就系话影响有关嘅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嘅咁。继续同建造业总工会安全顾问李光星博士倾下。早晨，李光星博士。 Hello， 主持人你好。 系，头先我就想再搞清楚，因为时间唔够啊，先讲唔晒。究竟呢一个15米高8米阔嘅棚架？是要用几多你刚才讲的叫连长器或者叫拉梦的呢，那后面又是全部没晒这些拉梦先至会跌落来的呢，定是可能有一些在这里但是力是承受不到有机会跌的呢，是怎样的 呢？其实如果它的棚架15米高那你照计4米高就要有一条嘛。咁即係话4416啦，咁约莫如果你计埋顶同埋底嘅话呢，咁即係最少4-6条垂直计喎。如果你打横7米嘅时候呢，其实嗰度呢我哋估计呢就最少头中尾，咁应该有3条。咁嗰度呢粗略估计有10几条拉掹㗎。如果你10几条拉掹，根据计算好粗略嘅计算，每一条拉掹可以承受1吨力嘅话呢，其实嗰个棚架好稳阵咁样可以定喺嗰个外墙上面嗰、那个。好啦，咁而家最重要嘅问题系啲拉掹如果俾人解咗嘅话呢，咁就梗系受唔到力啦。咁问题嚟啦，边个会解拉掹呢？头先讲你喺外墙做嘢嘅工友或者系某啲人啦，唔知边个啦，咁我可能就话我解1-2条喎。咁其实如果你解1-2条呢，对棚架的整体结构呢就没什么太大影响的。你解完之后你绑回它那就行了。那现在我们估计呢，你整个外墙的棚架上面的拉掹应该都甩得7-7-8-8的了。如果不是呢，它没有理由会跌下来的。因为个棚架本身不是很重的，每平方米 你大概都是讲紧200-300磅。我连埋个人都系我俾多佢啦，100磅好顶笼噶啦，一条拉掹已经可以拉住成吨重嘅嘢噶啦。 OK， 咁你谂下成个跌得落嚟嘅话，咁我哋真系好有理由怀疑，究竟仲有几多条拉掹喺外墙咩咁？ 我想问咧，解完绑翻系咪一件，即系解系咪一件好难嘅事咧？绑翻又系咪需要一啲好专业嘅知识，专业嘅知识先至做得翻？譬如绑翻又需唔需要专人去做检查呢一类咧？ 其实呢解呢就好容易嘅，因为佢係一条普通嘅铁仔嚟嘅咋嘛。你只要大力少少咬佢，搵隻手都可以解得到嘅，好似铁线咁绑住嘅咋嘛，不过条线係粗啲。咁做开地盘嘅工友佢哋都係好有力㗎嘛。佢拿住佢解两解呢就冇乜难度㗎、甚至冇呢有啲人呢就点呢，成条拉掹成凿咗佢啦。即係成条锯断咗佢，等佢不存在呀，咁方便佢做嘢嘛。咁但係呢一种做法几危险㗎。咁当然啦，喺我哋做安全嘅角度，我哋梗係鼓励啲人去解啦。你解咗之后你绑返你未必绑得实㗎嘛。咁但係喺今次事件里面，我就怀疑佢连绑都冇绑。如果佢有绑，佢最多绑得实，即係佢冧落嚟嘅时候，个棚架咪最多半天吊囉，唔会成个飞咗落街㗎。 但点解会係绑都冇绑，即系佢应该都知道有个危险性喺度噶啦。同埋先，你形容系甩到7-7-8-8，点解可能去到呢个程度咧？ 因为佢我估啦吓，嗱，佢现场就做紧玻璃幕墙啊嘛，佢一块一块咁上落去啊嘛。如果嗰条拉掹唔系喺佢两块玻璃中间条罅度走出嚟嘅话咧，咁喺块玻璃嘅正中间，你叫点绑翻啫？佢绑唔到噶。系嘛？呢个事实嚟噶嘛？因为块玻璃都几大块，块玻璃唔系话一尺成一尺啊嘛，嗰啲系几米噶嘛。咁、 okay. 变咗佢绑唔到，咁佢又唔出声，系咪？咁其实一连串嘅失误嚟噶嘛。嗱，跟法例， 跟法例，呢啲棚架每14日就揾个合资格人士去检查。咁、 嗯、 听佢哋讲啊，我都系听传媒讲啦，系咪？咁就话佢哋喺长假期之后就安排咗合资格人士去现场检查嘅。咁你检查嘅过程里面，我哋就怀疑两样嘢啦。一，佢冇认真地检查呢，抑或求求其落到去望两望就得啦，咁系咪？如果你真系解得咁严重嘅话，冇理由睇唔到㗎。 嗯、 OK， 第二种就系话佢可能检查嘅时候冇问题嘅、 嗯， 因为佢初五开工啊嘛。 嗯、 我初五开工嘅时候，我检查冇问题。咁但係跟住可能初六初七唔知幾時有啲師傅埋去佢就做嗰、那個外牆啦，咁佢埋到嘅時候我檢查嘅時候冇問題喎，不過過後我俾人拆晒喎，咁呢個係另一種可能喎。 OK， 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現場每一座樓係咪佢有個管工㗎嘛。 嗯， 个管工系净系睇嗰座嘅嘢嘅啫嘛，个、 嗯、 管工每日都要数人数，究竟边个师傅喺边个位置度做紧咩？佢有个地盘日志要写落去噶嘛、 嗯， 所以个师傅即系嗰个管工冇理由唔知道啲师傅喺外场做紧嘢嘅，咁佢亦都冇理由唔去睇嘅、哦，咁佢咁有睇定系冇睇，定系话哦我睇嘅时候冇问题，个转头就俾人解晒咧，咁、okay. 呢、這个留翻劳工处去调查啦。 我最后想问，头先你话啊有啲情况可能都会阻住啲工人做嘢，所以先至解开嗰个拉盟，所以话系咪解开呢样嘢其实系可以接受咧，亦都系无可避免嘅咧？第二就系、是、除咗话呢个拉盟之外咧，本身呢个竹棚嘅设计有冇可能系有任何问题咧？ 嗱，解拉盟呢样嘢咧，当然系唔得嘅。其实应该喺做之前咧。你喺个规划阶段嘅时候咧，彭师傅就要同做外墙嘅人，大家要夹啦。啊，我嗰条拉盟计摆边个位置，大家都唔阻咧，咁系咪？因为你解咗嘅时候，你彭师傅翻咗嚟执个棚，其实佢自己都嘥时间噶。你个棚靓靓仔仔，佢唔使执嘅，我内望望佢行得噶啦嘛。 嗯。 但系如果你个棚变咗形啊，即系我哋叫你解咗拉盟嘅时候，佢咪突咗出嚟啦。我哋叫大咗肚啦。嗰条竹挛咗嘅时候，其实彭师傅都惨噶，佢要拉翻直佢噶嘛。佢用好要费尽九牛二虎，甚至乎未必拉得直噶。咁、 嗯、 所以喺个规划阶段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做啦。 Okay. 另一样嘢就系话哦夹。你就算你点夹现场做工程，梗会有阵时会夹唔即夹还夹，现场还现场噶嘛，会有啲装唔到原本嘅位置。咁其实唔紧要啊，装唔到原本嘅位置嘅时候，咪大家又走埋一齐啊，大家一齐去夹一夹。哎呀，嗱，我喺边度装翻条俾你啦？你解呢条嘅话，嗱，你唔好解，我绑咗另一条先，然之后你先解呢条。咁其实绝对做到嘅，只不过大家都系贪方便啫嘛。 Okay. 你又貪方便，我又貪方便咯，咁咪關人咯。 最後講埋個設計嗰度嚇，個設計有冇問題？ 嗱，個設計嗰度咧，其實咧就跟勞工處嗰個工作守則要求咧，四、米乘七米咧，你真係落到嘅話咧，其實係好穩陣嘅，唔擔心嘅。 即 係 佢 係咪又唔係大風？ 嚇！但佢圓空式佢咁，因為頭先阿蕭市民話會唔會太厚啊？唔係好薄切嗰只一層嘅喎，好似睇落好厚咁。呢個係咪問題嚟嘅？ 唔係問題嚟嘅喎，因為圓空佢唔會就咁浪出嚟，佢浪唔到噶，成個棚架會跌落去噶嘛，所以你呢圓空式棚架，佢喺下邊啊，一喺上邊，一喺下邊啦，或者中間都會有嘅，佢通常就做咗行九比架托起佢噶嘛，你成個棚架嘅力係落咗個九比架嗰度噶嘛，佢而家究竟個九比架嗰度冧落嚟，我唔知，我唔喺現場，但係你會睇到係成個棚架向外反咗出嚟啊嘛，所以點解我哋會話係拉紋出咗問題咧？唔係佢下邊承托出咗問題咧？如果下邊承托出咗問題，理論上啊，個架應該向下跌噶嘛，當你個架向下跌，而你啲拉紋係正常嘅話，佢、 okay. 係應該拉住個棚架喺外牆條條揈啊揈嚟揈去，得冇？但係佢跌唔到落街㗎。 Okay, 好， 所以喺設計上喺呢度睇下勞工處嘅調查，睇下查到啲咩出嚟。 OK， 好啊，唔該曬李光星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先。好詳盡同我哋講咗一啲可能性係涉及到今次呢、這個即係飛棚嘅事件啦。啟德呢一個嘅巨型棚架咧喺十九樓嗰度咧係跌咗落嚟嘅咁。李光星博士咧就係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有聽眾打上嚟，為阿尹生，早晨。 早晨， 請講係。 其实就我头先都回应翻少少啊，李博士个问题先啦。我本身都系喺地盘做罐头嘅，咁就我哋都需要经常性上棚工作噶啦。咁咧，其实就有啲嘢好似今次个棚咁样，佢悬空式起上去系冇问题嘅。再加埋就话佢主要一样嘢就系因为要装铝冚，装铝冚咧有机会就系话佢要。啲拉紋斬曬嚟裝鋁冚，咁就算好似頭先阿李博士話齋， 嗰、那個要改拉盟都好， 嗯、 其實喺時間上係做唔到嘅、 嗯， 除非一樣嘢有時間俾到個工大家個各行嘅工序去做就得，同、 嗯、 埋、嗯、回應翻少少就話，所謂所有嘅地盤裝修大維大廈維修又好，建築工地嘅地盤，所謂假期八後翻嚟 check 牌，我可以夠膽講，所有嘅棚公司只係目測，目測完個棚又簽嗰張十四日嘅棚紙，就話翻俾人聽。 但目測唔係都測到嗰個拉盟嘅咩？有冇喺度嘅時候都？ 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如果你係用嗰個目測嘅話， 嗯， 除非好明顯個棚係歪，你就會睇到。 嗯， 如果唔係好明顯去歪嘅話咧，你係睇唔到嘅、 嗯。 所有嘅棚係必須要真真正正有心去真係要管理好安全又好，真係要做。做好个地盘嘅安全嘅施工啊！你好似我哋用天秤咁样，假期后佢都要嚟 check 噶。 Okay. 天秤公司，佢、 嗯、 真系要擒上去，佢同埋个秤手一齐去 check。棚，除非你一路系搭上去，就会有人望到。如果成个地盘系搭起咗，你叫嗰个棚公司，好似云汇咁样咁多个棚，你叫佢个个棚上去睇咩？ 嗯。O K， 睇唔睇到啊？有冇咁嘅心去做、 嗯？ 其实安全，就算做判口又好，做工人又好，工人亦都要有佢嘅安全嘅态度，判口亦都要有安全嘅心去做， 嗯， 咁先至相辅相成嘅。 O K， 好， 系啊，同埋就话今次嗰个女球嗰个外墙都好，其实就先我眼睇就系斩晒啲拉文，所以条牛棚先会冧嘅啫。 好，唔該曬阿雲生，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次涉及到啟德啊雲景嘅地盤嘅，咁啊涉及到呢一個嘅意外啦，亦都導致有致命嘅情況嘅。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開播嘅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今個月的28日，下個禮拜三就發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咁外界都普遍預期咧，嗰個赤字啊，2023-24年度個赤字會係超過1000億嘅。會計師行啦，包括四大會計師行之一嘅畢馬威啦，都係預期嗰、那個赤字咧去到1300億嘅。咁佢哋其中又提到一啲嘅建議啊，樓市設立方面喎。咁除咗佢哋之外，見到地產界方面咧，地建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都提到話，經濟復甦不似預期啦，咁再次呼籲政府全面是撤銷辣椒的。預算案也關注到一些公共服務的收費，之前也有一些報道引述的消息提到，是不是會在預算案提到一些公共服務可能的費用上面會增加呢？其中水費方面又會不會是增加呢？水務署署長早前接受訪問的時候都提到說正檢討水費，希望一兩個月內會有結果的。整體預算案的情況都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請多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和對外事務鄧希偉，早晨。 是，早晨。 早晨，鄧希偉，可唔可以講下整體對預算案你嘅睇法係點？或者頭先講到，譬如一啲公共服務收費，應唔應該喺而家呢個財政狀況之下有一啲嘅調整咧？又 嗱，今年千幾億嘅財赤就走唔甩噶啦。我估可能2025年都唔容易會有翻個盈餘嘅情況出現，因為即係賣地，舊年就真係麻麻地啦，今年亦都好難樂觀嘅，因為即係成個地產嘅市道咧。都是有一個轉型的過程，咁所以講到開源節流咧，咁基本上就係節流嗰度，即係睇下政府可以減少幾多人手啊，或者減少幾多支出啊。但係而家即係咁多嘅基建項目，又或者即係好多嘅即係經濟轉型嘅政策咧，所以喺開源嗰度咧亦都好難。 即係節流嗰度好難。但係開源嘅話咧，我一路都做研究都係話，喺經濟好嘅時候咧，即係要諗下點樣可以增加唔同種類嘅税收。經濟差嘅時候咧，你話要加税咧，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嘅，即係基本上係個市落緊，你就踩多兩腳咁樣。咁喺嗰個公共行政或者公共服務費用嗰度增加收費咧，咁當然就可以即係增加嗰個收入來源啦。咁但係都係即係小幫小補啦，唔會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樣。咁所以短期之內咧，我覺得即係大家要準備好嘅財赤咧，係會持續一甚至係兩年咁多。 嗯，頭先你講到話啊，經濟好嘅時候，你話諗下啲税項方面啦，可以諗啦。但經濟唔好，你仲諗加税比較難去即係做到啦。但會唔會同樣道理喺公共服務方面，如果你經濟唔好嘅時候話去上調嘅，話去加嘅，係咪都係一個恰當嘅做法咧？尤其是 我估咁樣講咧，譬如話你睇急症室嘅個費用啦，或者好多嘅即係公立醫院嘅費用啦，可能好幾年都冇加過。咁其實係有適當嘅空間可以向上調整嘅。咁當然調整嘅時候都要顧及到即係普羅大眾嗰個接受嘅程度啦，同埋即係影響嘅社會邊個階層啊，係咪老人家嗰個影響會比較大啲啊，或者收入低嘅人啊影響大啲咁樣。咁係。即係要有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啦，就唔可以一家加太多。經濟唔好嘅時候，特別係要審慎去做呢樣嘢。咁我成日都覺得財政預算案咧，每一年會出一次，但係整體嘅香港財政嘅狀況咧，應該做一個五至十年嘅一個長遠嘅檢討同埋計劃。喺希望兩三年之後經濟好翻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去睇下喺收入嘅方面咧，係咪可以多元化啲啦？除咗税收之外咧，咁政府而家都好似好多各種各樣嘅投資啦，投資咧係可以有回報噶嘛。譬如我哋香港而家搞高科技啊，或者一啲長遠嘅一啲項目咁樣。另外咧就係咁多呢啲新嘅基建啦，包括你北部啊，或者如果交易州係咪仲係繼續做咧？咁呢個亦都可以去再檢討一下啦。但如果做嘅時候嗰個融資個方法係發債啊，將佢證券化，定係真係要用僅餘嘅7000多億嘅財政儲備去做咧？咁呢個亦都係要深思熟慮。 投資嗰度我哋稍後先講，我哋繼續講翻，譬如話一啲嘅費用方面，頭先話一啲公共服務嘅調整提到急症室嘅咁，除咗話急症室，有冇其他公共服務嘅收費，你覺得係可以上調，應該要點上調，個幅度係點，又怕唔怕係會影響到民生咧？喺經濟差嘅時候， 我估調整嘅時候就跟翻即係整體過往嗰幾年嘅通脹啦，同埋要睇下即係究竟係咪好幾年都冇調整過啦。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啦，咁我唔敢好即係好仔細咁樣講啦。就有啲費用咧係即係收入相對高嘅人士會用嘅，譬如牌照啊，即係揸車嘅人咁，即係相對收入比較高啲啦。咁睇醫生嘅咁可能係年紀大啲、收入冇咁高嘅人，容易生病嗰啲人，咁你就唔好喺嗰啲即係收入低但係會用得多公共服務嗰個群組嗰度去增加費用太多咁樣。咁整體上咧，應該有一個比較系統啲嘅做法，即係經濟學有一個叫 income elasticity 嘛，即係話你人工高嗰啲人咧，可能佢對某啲消費咧係比較集中啲嘅。咁嗰度咧，佢哋因為人工高啦，咁收入啊財富又比較高咧，佢哋對嗰啲公共行政嘅費用嘅調整咧，就唔係好大反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急症室突然之間一加加咗20%咁先算啦，舉個例。咁你病嘅時候都唔可以去睇醫生咧，搞到嗰啲人咧仲慘啲嘅，咁所以係一個比較系統啲、宏觀啲嘅做法去睇，即係邊度加多啲，邊度加少啲咁樣。 你自己嘅諗法或者經濟學上咧，譬如話針對一啲人工高啲嘅，咁可能對於佢哋上調費用嗰、那個負擔啦，即係自己嘅人工負擔都未必會比起即係一啲基層咁高啦。咁有啲乜嘢嘅具體嘅建議啊？除咗話針對牌照啦，先講到話針對牌照，我聽到啦，你講，仲有其他邊啲咧？ 喺呢个方面我冇乜即系仔细做过研究，咁好难即系好具体咁讲，但系即系嗰个方向就系咁样做啦。 我见港大经管学院啦，喺上个月咧发表咗一个叫做《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提到话医疗卫生嘅开支，你哋都几关注，话觉得都日后嚟讲系好大负担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呢个谂法会点，或者喺财政预算案希望针对呢一点有啲咩做咧？ 嗱，呢个公共醫療或者整體香港市民嘅醫療費用咧，只會上升唔會減少嘅，因為隨住老年化只會用多咗醫院啊，或者一啲即係門診嘅服務咁樣。咁基本上解決方法，如果唔將嗰個醫療嘅費用轉嫁俾私人市場嘅話咧， 就是靠即係嗰個人口老化嗰個速度要減慢啦。咁而家香港個生育嘅情況咧都不宜樂觀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係要靠外來嘅年輕人口啊，將個勞動力增加啦，將個人口老化嘅速度減少啦，令到佢嗰個醫療嘅費用佔嘅 GDP 嘅比重咧會大幅咁上升咁樣。咁嗰個報告咧係我哋港大public health 嘅一個專家去做嘅，佢係嗰個 director。咁佢就做咗個研究咧，就係話而家整體嘅醫療費用佔香港 GDP 大概7%左右啦。但如果照而家嘅人口嘅老年化速度繼續上升，而繼續係即係依賴即係公立醫院或者政府提供嘅醫療服務嘅話咧，咁呢個數字會增加到9%咁樣。咁有啲嘅講法咧係甚至乎話會超過10%咁樣。咁你講下10% 嘅 GDP 係點樣？係講緊即係幾千億嘅一年。咁所以係一個不容忽視嘅一個對香港整體嘅民生壓力啦，同埋整體嘅香港政府財政壓力咧，係一定要長遠係一定要揾個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是什麼？可能我們要九點鐘之後再談，因為究竟如果那個醫療開支是佔 GDP 是這麼大份額的時候，剛才說到會不會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在個人口方面做到年輕化，引入多一些外來的人口，是不是其中一個方向？或者譬如現在說醫保方面會不會又是其中一個出路呢？另外我見你的綠皮書都提到說貧富懸殊的問題，不如我們九點鐘之後繼續再談好嗎？ 好， 唔该晒，邓希伟。邓希伟咧就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系负责对外事务嘅。财政预算案喺下个礼拜三咧就公布，头先都话呢段时间都倾咗好多唔同人士啦、政党啦等等提出嘅建议嘅。1872311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 2024年2月21日。启德地盘女工从19楼连棚架堕下受伤，地面两名女工被压中死亡。本港人口超过750万，连续第二年增长，超过50000人正移入。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2.9%，就业不足率维持于1%水平。以军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造成至少5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预算案，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下个礼拜三就是预算案发表的日子。刚才跟电话谈的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顾湖对外事务邓希伟的，继续跟你谈。早晨。 系早晨， 头先咧就讲到一样嘢，因为你哋喺上个月咧喺经管学院咧就发表咗一个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4，提到话香港嘅医疗卫生开支咧未来嘅增长趋势咧会令到特区政府嘅财政咧日益受压嘅咁。头先都讲咗一啲嗰、那个当中一啲简单嘅内容啦，个情况系点啦？咁但系个出路系点啦？知道有咁嘅问题，有啲乜嘢嘅解决方法或者建议咧？有 三个解决方法啦。第一个咧就系、是、提高香港市民对即系健康嗰个认知啦，就是、希望佢哋少啲生病啦，或者少啲头痛身轻嘅时候咧，就走去揾医生咁样啦。咁其实喺欧美国家已经做呢样嘢好多年噶啦，佢哋一早就已经遇到呢个问题，就系、是、点样去即系、就是、鼓励啲市民做多啲运动啊，或者即系对自己健康啊，多啲关注啊，即、就、系、是、提防生病咁样。第二咧就系、是、减慢呢个人口老化啦，头先之前讲过啦。咁两个方法嘅啫，一系就系鼓励香港市民生仔啦，生仔女啦，二来就系吸引一啲新嘅外来嘅年轻嘅人口嚟香港咁样。咁旧年开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人才计划啦，咁见到好多特别系国内嘅年轻嘅精英啊，就系、是、高学历嘅人士咧，而家都有兴趣嚟香港咁样。咁第三咧就系、是、将嗰个公共医疗嘅费用咧，就是、政府咁大嘅一个开支咧，就慢慢咁样咧就去分散转移到去个私人市场嗰度，即、就、系、是、包括话保险行业嗰度咧可以做多啲即系医疗嘅保障啦，又或者咧有多啲嘅计划咧容许一般嘅市民咧可以用一啲即系半私人。未必一定全公營的一啲醫療服務咁樣。 O、okay, K， 但咁樣而家會唔會嗰份保險都可能會好貴咧？會唔會咁？ 會有一個影響嘅。咁但係即係你個醫療保險其實係有好多空間可以再發展嘅。即係暫時我見到嘅咧，就係、是、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都冇自己銀荷包去買一個醫療保險咁樣。咁醫療 保險嘅計劃咧有好多種嘅，咁即係詳細就唔講啦。嗱，未必話真係要使好多錢先可以得到一啲基本嘅保障咁樣。 OK， 另外我想我留意到你哋綠皮書提到話香港貧富懸殊嘅問題，話為咗減輕香港嗰、那個不均嘅現象啊，特區政府應該喺公共房屋方面增加投資，個諗法係點樣咧？ 嗱，呢個我估都係同而家特區政府做嘅方法係一致嘅，即係一路以嚟嗰、那個房屋市場咧應該分開私人市場。同埋呢個公營房屋嘅市場，咁公營房屋嘅供應咧，一路我哋好十幾年都係墮後嘅，咁令到即係上車嘅時間就長咗啦，令到年輕人覺得啊，即係做嘢都揾唔到幾多錢，買唔到樓啊咁樣，咁呢樣嘢本身就係可以有效地解決即係嗰個年輕人就業嗰個動機啦，同埋即係至少喺財富嗰方面啦，可能有增加向上流嘅一個機會咁樣。咁貧富懸殊呢個唔係香港獨有嘅問題，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咁解決嘅方法咧，就我個人認為咧，就係要增加嗰個經濟活力啦，增加向上流嘅機會啦。而唔係夾硬即係要做好多啲扶貧嘅措施，因為扶貧嘅措施有一個負面嘅後果嘅，就令到一啲即係可能得到一啲綜援啊，或者一啲政府嘅保障嘅人士咧，就係減少咗佢哋去就業、去向上流嘅一個動機咁樣。 嗱，講到預算案咧，有好幾個討論點嘅，都討論啊，究竟係唔係設立咧？咁另外頭先都講到話開源節流方面啦，你都提咗少少嘅一啲大型項目，好似講緊北部都會區啊、明日大嶼啊等等嗰個時間表啊，係咪要協調下？甚至有啲話係咪都係時候諗要暫停或者要擱置咧？咁有好多唔同呢啲討論嘅，就住頭先呢兩點，你自己點睇咧？ 我覺得北部係應該係加快佢嘅發展速度咁但係即係而家個財政壓力大，同埋即係政府嘅人手可能都一時之間唔可以增加，咁所以喺呢啲大型嘅基建咧，應該有一個先後之序嘅安排。咁我即係當然唔會咁大膽話要擱置某啲大型嘅項目啦。咁但係即係集中啲搞北部嘅話咧，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即係比較明智啲同埋一個有效啲嘅做法。咁喺嗰個財政支援嗰方面咧，我覺得呢啲大型基建咧，是一些长远的投资的。投资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金融市场的渠道可以增加政府那个开支 的渠道啦。未必一定是用现在剩下七千几亿的盈余去支持这些这么贵的项目这样。可以发债啦，可以可能开一些公司啦，买一些证券啦，即是跟私人市场可以多些合作啦。咁當然即係政府有一個主導嘅控制權同埋主導嘅一個即係成個項目嘅推動嗰個角色。 頭先設立嗰個坊間有啲咁嘅建議，你嘅諗法係點嘅？ 我估即係大眾嘅聲音都好清楚啦，應該如無意外都係會設立嘅。即係今時今日當嗰個房地產市場跌咗都兩三年嘅時候，如果呢啲辣椒仲喺度存在嘅話咧，只會即係火上加油嘅啫。同埋即係過去我哋見到唔同嘅辣椒出台之後咧，即係基本上就係減慢咗房屋價格嘅升幅，而冇阻止到佢升幅，而喺跌市嘅時候咧，反而增加咗佢即係嗰個價錢嘅跌嘅嗰個速度同埋個跌幅嘅。咁所以喺而家係一個下行嘅房地產市場嘅情況之下咧，設立我覺得應該係一個正確嘅做法。 好，唔该晒邓谦伟，同你倾到呢度。邓谦伟咧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括弧对外事务。休息一阵，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香港骨科医学院系列，请嚟骨科医生讲下儿童嘅手肘创伤。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预算案，大家都其中一个讨论点咧，就系究竟个香港嘅增长、经济增长点未来应该系点样咧？点样振兴旅游咧？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咁见到团结香港基金咧都提到话，旅游业嗰个复苏步伐咧未如理想，佢就提到一啲挑战嘅问题，例提到话旅客三不啊，不远来、不过夜、不回头。详细嘅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一齐倾下。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叶文琪，早晨。 早晨，大家好。 剛才讲的三不是不是最大的挑战，可不可以逐个讲一下其实是什么问题，又怎样去解决呢，什么建议呢？ 好啊，首先我哋觉得其实去发展嗰个旅游零售业，其实系喺短期之内去即系提振香港经济最一个有效方法咧。因为讲真，如果讲金融其实香港系好多外围因素影响嘅，即系香港可以做嘅嘢唔多。咁另一个就政府讲创科啦，创科系啱嘅，系好嘅。咁但系创科其实大家都知啦，你冇五年十年都好难有嗰、那个成果。咁所以旅游零售咧，似乎系短期一个真系可以提振到经济嘅一个方法啦。咁但系好可惜就系我哋见到嗰、那个疫后嗰个旅游零售个复苏咧，其实系未如理想嘅。譬如讲下旅客访港人数。咁去年其實得3400万人啦，咁呢個比2018年即係疫情之前咧，其實差唔多少咗係接近一半嘅。咁另一方面啦，個零售數字啦，去年有4000亿，咁呢個亦都係比疫情之前咧係少咗16%。咁所以見到成個形勢似乎都係未有大家之前想象中咁好。咁我哋就分析咗咧，其實。即係點解個旅遊業似乎唔係好好嘅原因咧？我哋就分析咗，其實即係頭先就講旅客有三不，第一個咧就係不願來，即係其實根本就好多人都唔願意嚟香港。咁第二個咧我哋見到都幾大嘅，就係不過夜啊。咁呢個不過夜，我哋覺得其實比不願來咧係更加嚴峻嘅，因為咧我哋分析咗啲數據咧，就係原來每一個過夜嘅旅客。佢嗰個平均消費咧，其實係有8200元每日，相比起一個不過夜嘅旅客咧嘅平均消費咧，其實係高6.5倍。咁所以咧，如果啲旅客唔願意過夜咧，咁佢就算嚟咧，咁嗰個消費額咧，其實都唔係好夠。咁呢個就係幾大問題。第三個咧就係不回頭啊，咩意思咧？就係可能嚟咗一次咧，就唔再翻嚟。咁我哋針對啲所謂不願來不過夜不回頭咧，其實我哋有一個所謂三招14式嘅一個建議啦。咁其實就係、是、第一就係去點樣提升旅客來港意欲啦，第二就係點樣去增加旅客嘅一啲過夜誘因啦，而第三就係點樣去發展一啲獨特嘅旅遊體驗令到啲旅客咧係嚟咗一次之後咧。肯更加即係之後肯翻嚟嘅咁樣樣。 具體你譬如話不願來啦，提到話一週一行嗰個嘅政策個城市覆蓋率低啦，內地旅客去簽證嘅手續個繁複耗時啦，咁有幾繁複咧，或者應該點樣改咧？呢啲問題啊？ 其實係嘅，其實第一個咧我哋見到內地旅客嗰個簽證係幾繁複嘅，而家佢哋要嚟咧，大家知道有一啲嘅城市就可以去。即係自由行啦，咁深圳就可以一周行啦。咁佢要嚟咧，其實佢第一佢先做一個簽注，咁簽注嘅過程咧，其實係7至20个工作日。咁呢個係要去即係人工櫃台去簽注嘅。咁第一那個時間已經耐啦。咁第二就係咧，如果佢第一次攞簽注之後，第二次嚟啊，咁就要續簽啦。續簽咧係相對嚟講方便啲嘅。咁內地啲城市佢有啲叫做自動續簽嘅機啦，咁係一啲指定嘅公屋局。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唔係好多，即係譬如大城市就好啲啦。咁但係如果一啲唔係咁大嘅城市咧，佢就唔係好多一啲指定公屋局咧係有啲咪續簽機。咁所以如果啲旅客佢係要每一次嚟香港都要再續簽去一個續簽機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好方便啦。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就係、是、第一，我哋將嗰、那個一週一行咧。嗰、那個城市嘅覆蓋率由而家淨係深圳，咁就擴展去對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咧係一啲其他嘅省會或者其他嘅沿海城市，令到即係內更加多嘅內地居民咧係好比較方便咁樣嚟到香港咯。 OK， 我見到你其中提到話香港購物天堂嘅優勢減弱，疫後咧內地居民嘅消費習慣有所改變嘅咁。咁針對佢哋可能即係簡單嚟講，可能佢哋使少咗錢啦，或者唔係嚟香港係使咁多錢啦，咁可以點咧？可以點樣做咧？如果你要作為一個旅遊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推動經濟嘅一個方面咁， 係啊，我哋即係見到其實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嘅因素嚟嘅，因為第一根本人民幣貶值咗啦，咁喺香港買嘢貴咗啦，第二就係你有好多品牌其實喺 即係內地都已經有直接嘅銷售點啦，咁所以都唔再需要嚟香港。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以往即係香港純粹作為一個購物天堂，即係所謂內地人嚟香港喪買爆買，咁呢條路咧其實就行唔通嘅。即係你見到其實就算而家嚟香港嘅無論內地旅客好，外地旅客好咧，其實佢都係做得多一啲比較叫做深度遊嘅一啲或者特種兵旅遊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哋就要針對呢一啲方式令到大家喺呢一即係喺唔係喪買爆買嘅情況底下咧，都會提高佢嘅消費咧。咁有幾個方法嘅，第一個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打造一啲有香港特色嘅IP， 即係譬如我哋一啲拍影視場景嘅地方啦，而家大家好中意去睇啦，又或者我哋原來香港有好多名人故居嘅，咁但係我哋除咗孫中山之外咧，我哋其實都冇乜點宣傳嘅，原來蔡元培譬如啊張愛玲都有好多故居，咁呢啲其實我哋將佢打造成一個旅遊產品可以譬如除咗參觀之餘咧，我哋有啲特色嘅 cafe， 又或者我哋可能有一啲售賣souvenir 嘅地方，令到大家去參觀呢啲咁嘅特色地方之餘咧，都會收消費。咁呢個係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去吸引多啲嘅商務客，因為其實商務客就最好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機票同埋呢個酒店都係公司俾錢嘅，咁所以佢嚟香港咧，基本上咧就本身成本唔係咁高，咁所以佢會消費個意欲咧就會高啲啦。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嗰個盛事日曆真係要做好啲啦。我哋可以喺一啲大型嘅conference 嘅前前後後就加插其他嘅一啲體育啊或者其他文化嘅盛事，盡量令到呢啲咁嘅商務客咧，佢係留多幾日，或者去 conference 之前咧嚟多幾日，咁希望可以當中咧增加佢其他地方嘅一個消費啦。 呢個要好多部門嘅協調，同埋你又唔想撞埋一日，但又想佢哋前前後後咁搞咁，陸續續咁搞咁。 冇錯，其實嗰個協調係好緊要。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政府係即係成立咗一個即係專針對大型政治嘅跨部門委員會咧。我哋希望呢一個委員會真係可以做到協調嘅工作。咁協調有兩樣嘅，第一樣咧就係即係嗰個時間，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喺同一日咧係又係唔得嘅，因為我哋上邊有個例子咧，就係喺11月12日，咁我哋香港有個rally 啦，喺中環，咁跟住原來同一日咧又有我哋高爾夫球賽啦，咁原來又有維港渡海泳，咁仲要原來澳門嗰日咧都搞格蘭菲爾大賽車，咁所以即係將所有旅客扯散咗，咁最好就係學你話齋係前前後後，咁但係呢個咧。那個協調咧係非常之嘅緊要。呢個就第一個就係日子上面。第二個咧就係、是原來你嚟香港搞盛事咧，有好多牌照咧係要審批嘅。特別係如果你可能要盛事入面有餐廳有主席嘅話咧，咁你個審批又更加多。咁政府咁呢個協調組係咪可以協調到啲主辦單位喺、 okay. 走唔個你叫做走唔同部門過唔同程序，令到做呢啲咁嘅政治係容易啲咧？咁呢個都係非常之唔緊要咯。 半分鐘到啫，我見你哋有啲打卡點嘅建議添，係咪？ 係啊，其實我哋其實就係頭先講嘅其中一個建議咧，就是、我哋將一啲譬如歷史名人名址 嗰、類 或者係旅遊產品，將佢打整個打卡點隔離有啲souvenir 啊、咖啡等等，令到佢係喺個過程中會抵錢咯。 嗯，因為我見你話喺廉署度賣咖啡啊，有啲紀念品係咪？ 哦，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啫，其實都係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一啲喺打卡點嘅地方。令到佢会抵钱即系做一啲嘢，令到佢会抵钱。 OK， 好，唔该晒叶文琪同你倾到呢度。叶文琪咧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啦，提到一啲旅游业面对紧嘅一啲旅客嘅挑战啦，包括佢哋唔愿嚟啦、唔过夜啦、唔翻嚟啦等等嘅。18723呢一讲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一个住宅地盘发生冧棚架工业意外，造成两死三伤，劳工处正系调查意外原因。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已经与事主家属联络，亦都有家属由内地抵港。萧士文说，冧落嚟的大面积悬空式棚架，初步知道属于临时后家。他关注承托力和支撑点，以及地盘的巡查和监管是否足够。他又说，涉事承建商曾经发生工业意外，他关注安全文化是否出问题或者监管不力，认为政府需要检视。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梁子荣表示，关注意外之中的棚架是临时加设在外墙，初步怀疑未符合标准，但是有待警方和屋宇署调查，以找出意外成因。立法会举行第十三次前厅交流会，由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带领多名官员出席。政府说，希望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完善打击网络和电话诈骗案的措施等的议题与议员互动交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将会继续向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放市场，希望法方亦都为中国在法企业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提供积极正面和稳定长久的预期。王毅又说，当前国际局势乱象频生，热点问题复杂难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法同为独立自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多极世界之中的重要力量，应该加强战略协调，深化战略合作。马克龙说，期待和中方共同筹备好今年的高层往来，期望双方以法中战略对话为契机，落实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建设持久紧密的法中关系。法方一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明确清晰。面对全球挑战，法国坚持战略自主，愿意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前夕，俄罗斯宣称在对乌克兰的攻势之中再取得新的军事胜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总统普京会晤的时候确认，俄军已经重夺位于第聂伯河俄方一侧的克林基，并且清理乌方建立的桥头堡。普京在提及俄军上个星期夺取的东部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时，指乌军下令撤离时，乌军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形容乌军部队撤退是一次混乱的逃亡。普京说，整体而言，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取得绝对成功，他对此表示祝贺，又认为俄军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强调对此要做好充分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64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65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2.6跌1.6，友邦保险63.6跌1.5，阿里巴巴72元跌1.5。汇丰控股63.2升5.5，中国海洋石油15.74升1.6，中国银行3.1跌升3仙，

家經營權嘅咁呢一類去爭取城市嘅方法，其實香港有冇一啲參考嘅空間咧，或者做唔做到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蕭樂文你好。 今次呢一個最新嘅進展啦，你覺得個關注點係點樣啦？整體嚟講，香港同新加坡喺條件上面爭取呢一啲嘅大型演唱會或者要辦演唱會經濟，嗰、那個條件上面有冇啲乜嘢唔同咧？ 係。如果我哋香港市民一聽話，哇！新加坡、哦、搞呢個 Taylor Swift 演唱會要貼成億嘅話咧，第一反應就覺得，喂，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問題、哦，係咪應該咁使錢法咧？嗱，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睇翻新加坡點解佢咁做咧，亦有佢嘅原因。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能夠產生到300倍嘅經濟效益，呢、這個亦都係當時嗰個總理佢提到嘅。咁即係你咁攞呢一億落去，然之後係可以產生到300億。以上嘅一個經濟嘅回報，咁點解佢做得到呢？咁我又做唔做得到呢？咁所以我必須係要好似佢哋咁有一個製造旅遊小高峰嘅一個理念喺度嚟。譬如話新加坡去年前年嘅九月底，佢哋做一個新加坡嘅 F1 賽車嘅一個分站比賽。咁與此同時呢，佢喺前後呢就有兩個全球嘅好重要嘅金融峰會，譬如話係福布斯嘅全球總裁大會啦，同埋另一個就係超級回報亞洲峰會啦。咁、佢要做到嘅就係嚟呢度新加坡嗰度開會嘅人士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娛樂，等到佢哋會更加多人願意過嚟，而唔係就咁齋開會咁簡單。咁、所以同樣，譬如話 Taylor Swift 佢今次過嚟前前後後有啲乜嘢係發生緊嘅咧？佢有好多嘅國際嘅會議喺度發生緊。咁而與此同時咧，亦都係有佢哋一年一次好大嘅一個裝藝大遊行啦，咁然之後有啲燈飾啊，啲人做到好靚咁啊，咁而與此同時，亦都係有佢哋嘅國際嘅女子高爾夫球嘅公開賽啦，然之後又有一個好大型嘅一個波鞋嘅一個國際展覽，同埋呢個伊斯蘭教嘅呢個開齋節，咁就變咗咧，嗰啲人嚟開會嘅時候咧，係會有好多去睇，又可以睇演唱會，然之後可以感受文化。咁就可以形成一個小高峰。咁而我哋香港其實有冇呢個條件呢？係有嘅。咁不過不能否認而家目前我哋好多嗰啲城市呢都係好平均咁分布咗喺唔同嘅月份嗰度嚟，就暫時未做到一個小高峰嘅效果。咁好啦，如果我哋講話使一億係咪好多呢？嗱，其實我哋睇返我哋嘅預算，今年淨係一個局啫，就係呢個旅發局佢預算去做一啲類似 Hello Hong Kong 啊，推動呢個亞洲城市啊，或者係一啲支援業界嘅費用咧，究竟係預算幾多少錢咧？係12億。咁呢個淨係旅發局啫。咁如果我哋睇翻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過去3年都已經係使咗10億，係做呢、這個説好香港故事嘅工作。咁仲未計呢個商經局啊，或者各個部門都有相關嘅一啲資金嘅預算啦。咁所以其實譬如話你話哦使幾千萬，若然係可以製造到一個小高峰嘅話，我覺得係值得。咁所以我哋係要諗嘅就係點樣係可以喺而家目前我哋有咁多嘅政治，點樣係可以形成一個小高峰呢？因為譬如我哋好中意去日本，其實佢哋春夏秋冬都有唔同嘅一啲吸引點㗎喎。譬如冬天去睇雪山，秋天啊呢個秋葉，跟住其他季節亦都係有譬如話佢哋櫻花咁樣。咁所以我哋香港應該亦都係要係主動咁做法，去吸引一啲高質量嘅客人嚟。而我哋知道或者都見到喺我哋通關之後咧，開咗關之後，似乎咧嚟香港嗰啲旅客都未必係消費力好高。所以我哋點係可以吸引到一啲高消費力嘅人過嚟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方法，就係、做一啲盛事，然之後做一啲小高峰。 頭先你講嘅可能係個盛事究竟發生嘅時間啦，點樣擺位啦，做到一個小高峰咧，係一個協調嘅問題。雖然你講到用嗰嚿錢都係舉辦啲盛事，但我諗同今次新加坡呢個做法可能有啲唔同，就係人哋係攞嚿錢攞買一個，即係其實叫攞咗個獨家喺東南亞嘅經營權去辦一個巨星嘅演唱會啦。香港其實應唔應該？都是譬如用咁多錢嘅，係做一個巨星或者做一個即係歌手嘅演唱會，可唔可以做到咁？應唔應該做到咁咧？咁因為我見譬如我引述翻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咧喺1月嘅時候提到嘅就係話會主動爭取一啲國際巨星嚟香港表演，但係咪貼錢咧需要相當小心。佢亦都強調話，本港嘅歌星亦都好國際化啦，有能力去吸引旅客 翻嚟香港等等啦。咁其實香港有冇條件，譬如真係要搞演唱會經濟啦，係攞咁大嚿錢係揾一個巨星過嚟香港做咧？ 係，我認為佢咁講係可以理解，因為如果你睇翻咧，就住最近一個新聞，即係泰國嘅總理去引述。話使咗咁多錢呢啲新聞，而我哋睇翻香港市民嗰啲回應咧，大部分都係鬧嘅。咁所以佢有呢個咁嘅講法，局長咧係可以理解嘅。咁不過我都係要去睇翻，其實我哋而家每年啊，淨係旅發局都使緊12億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噶咯。咁譬如話，當中呢12億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咧？第一就係推廣旅遊業啦，第二就係鞏固香港亞洲城市之都嘅地位啦，推動一程多站嘅提升體驗啦，喺香港度嚟啦，支援旅遊業界同埋。持續進行嗰啲推廣嘅工作同埋客源市場嘅推廣啦，其實呢啲就同我哋頭先所講去搶一啲巨星過嚟，甚至係適當地係提供一啲補貼，都係相關嘅。其實到最後，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咪可以將佢變到一個更加大嘅經濟效益？譬如話新加坡佢變到300倍，若然佢係 prove 得到嘅話，我覺得係可以做。但如果你淨係搶一個 Taylor Swift 過嚟，其他嘢乜嘢都冇一啲配套，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嗰啲組合拳係完全冇嘅話，咁就唔好搞啦。講真，因為你係唔會可以產生得到300倍嘅一個經濟效益。但係若然你係可以將佢做到一個組合拳，然之後真係可以計算得到，哦，可以多幾多萬嘅人過嚟，然之後係可以產生到幾多利益或者係經濟效益嘅時候，市民睇到呢條數係會支持嘅。 嗯，但而家喺個機制上係咪可以做呢？即係譬如咁大嚿錢揾，我舉個例子，頭先呢一個例子啊，同樣揾一個巨星嚟香港開演唱會啦，係咪每次都要喺立法會拎錢，定係文化體育盛事委員會嗰個嘅基金係可以做呢？因為我見佢有每項嘅資助上限1500萬啫，只係 冇錯。 咁點樣可以即係同人哋爭呢？如果真係咁講嘅話，有冇嗰個競爭力？有冇一個？即係就算呢件事未發生，日後再發生類似咁嘅情況啦，有冇呢一啲錢餘喺度係可以同人哋爭取啊競爭嘅咧？ 係嗱，1500萬就係嗰個盛事嘅最高嘅額度，跟住之後另外仲有啲場地嘅贊助，亦都係可以有一啲額度。咁而與此同時，譬如話我哋嘅海濱嘅，譬如話我哋辦開演唱會嗰個天馬附近嗰一帶咧。其實亦都係判咗俾人哋去做嘅。咁若然我哋係要求佢哋去免租或者係打一個折扣，其實呢啲都係一個讓到佢哋係過嚟嘅時候係會有一個贊助啦，或者係平咗啦。咁而與此同時，如果我哋睇翻唔係新加坡啦，我哋睇澳門，佢哋係點做嘅呢？因為嗰啲賭場啊，咁佢哋係有一個要求，佢哋就係每年係要辦幾多嘅一啲盛事。然之後或者係政府要求佢哋係免租俾咩人，補貼俾咩人，佢哋都係要去做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可以參考呢一個模式，而目前咧，其實政府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權力啦。咁而係喺我哋目前香港度唔同嘅組織啊、機構啊，其實都係有呢一個義務啦，嚟去一齊嚟去參與。咁我相信，如果係透過呢一啲唔同嘅方法咧，係可以喺唔使喺呢個立法會度攞錢。咁而與此同時咧，頭先我哋所講旅發局裏邊。佢哋嗰個撥款咧，其實亦都係覆蓋咗好多相關嘅工作嘅，咁所以喺嗰度亦都係可以適當咁嚟去撥款去做呢方面，去吸引呢啲巨星過嚟嘅情況嘅。 即係日後我哋有夠銀彈啊，可以做到或者同人哋爭取嘅夠競爭。 即係而家目前我哋已經有㗎，其實我哋每年都係使緊幾十億去做呢樣嘢，只不過喺當中抽一小部分嚟去做。咁但係固然啦，係亦都係要說服到大家。譬如話，我哋睇翻，我好明白點解政府係會有呢個好似類似心魔咁，點解係擔心呢？因為佢其實唔係好耐之前，以前有一個維港巨星會，當時係做得唔係咁好嘅。但係因為當時佢哋覺得係揾老餅嚟啊嘛，然之後淨係即係當時啦，嗰個媒體都覺得你啲高官自己就享受，咁市民就唔係好認同呢啲老餅係值錢嘅，咁所以會有呢個情況。咁但係我諗而家唔係好同。如果睇翻想當年我哋請皇馬嚟嘅時候，全香港都好開心啦， okay, 都係使咗唔少錢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係要睇翻個別嘅情況咯。 好啊，唔該曬梁希， 係唔該曬你。 好，梁希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党俊武先生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面对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的现实，他所写的《老龄经济》这一本书指出，老龄经济是适应老龄社会需求的新经济体系，不单只是简单增加养老板块， 新的經濟體系需要涉及全年齡群體和全行業。這本書系統性地解釋了老齡經濟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和新思路。作者提出了六種老齡經濟的新思維。一是人本經濟的新思維，指政府、企業、個人應當關注和建設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社會。 二是生命經濟的新思維，人们需要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考虑经济问题，更加关注身心健康和生命品质。 三是精神需求的新思维，物质稀缺问题会在长寿时代被逐步解决，而人们的精神追求将日益凸显。因此老龄文化产业就会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增重点，引领各细分产业的进步。 四是大众化角度的经济新思维，人们应该抛弃投机心态，实行长期主义，努力满足每一个人全生命周期的需求。 五是共富的新经济思维，政府需要防止贫富差距扩大，推动共同富裕，处理好资本作用和防范资本扩张。 六是媒介相关的新经济思维，媒介通常是指社会中传播经济信息的载体，例如广告、新闻等。伴随着大家的寿命不断延长，人们对媒介的需求亦都会日益迫切。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理念，构建新的经济结构，令老龄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机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老龄经济》，作者党俊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會昨天就討論醫健通家的發展，當中政府將會逐步要求接受政府資助的私營醫療機構上載病人記錄，亦都說是不排除會立法要求私營機構都必須為醫健通的用戶上載特定的健康記錄。請兩位嘉賓一起談談，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早晨，早晨，林 議員。怎麼看這個做法呢？ 醫健通其實就佢個概念就係由一人一病歷啦，至到依家講緊係一個人嘅人一生咧，呢、這個系統都會幫助佢係管理佢自己健康，其實係一個好嘅系統嚟嘅。咁你要做到一人一病歷嘅時候，的確長遠嚟計，你唔可能話我淨係公營嘅記錄先，而有私營嘅冇。咁你點都要係去將私營嘅記錄都擺埋入去，起碼部分啦，咁先至叫齊全。咁所以睇你点做嘅啫、 哦。但你了解到点解私营医疗界别即係上载病人记录去医健通嗰个比例係形容啊，政府形容係唔理想啦，话政府数据显示啦，上年少过1%嘅医健通记录呢係由私营机构上载，点解会咁呢？ 我其实就由十几年佢开始先导计划嘅时候呢都有参与呢个用呢个计划。但係呢一直我係冇法子上载我嘅记录上去嘅，我係冇法子上载，唔係我唔想，即係唔好俾人误导咗，就话私家医生唔肯，我冇渠道去上载，我系统唔可以上载嘛。咁、又唔係话100%冇，譬如如果我参加咗啲公司協助嘅计划，譬如大肠癌筛查计划啊，咁嗰啲我咪有囉。咁但係如果个病人嚟睇我喺一个肚痛，咁佢又唔係屬於任何公司型協助計劃嘅時候呢，咁而家我咪入我自己的系統囉。咁我自己的系統嘅時候可唔可以喺後台上載上去醫健通嗰書呢？咁第一你當然要有病人嘅同意啦，咁、第二就係個系統係咪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呢？咁而家暫時未有咁嘅系統㗎嘛，咁外面有冇系統可以嘅呢？有，咁政府有一個免費俾市民去俾醫生啦住去用嘅，咁但係係咪好用呢？是不是真的做到我們日常需要呢？又不是、變了，所以現在用的即上載的實際上是相當之少，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機制去做， 即是個技術上的問題，或者是科技的技術上的問題。 我叫你將你的資訊上載某處，那我怎麼上載啊？不知道，大家沒得這樣做，現在不是我們不想，而是暫時未有，那他正在做的，我知道他正在做的。其實香港呢，如果你說在私家醫生之間常用的這些記錄系統呢，就只有一兩款而已，那一兩款就是只有兩個商家去做，那政府也是跟他們是有商有量傾緊。咁變咗即係將來我哋入自己系統嘅時候呢，佢要 capture 嘅，佢要攞到嘅就係譬如病人嘅 診斷啦，佢用嘅藥物啦，佢嘅過敏史啦，等等咧，咁佢咪攞咗上去咯，冇問題嘅。其實呢一樣嘢咧，即係只要有病人同意嘅時候咧，係做得到嘅。咁點解你話我哋唔直接用政府嗰個系統咧？首先嗰個系統最初設計咧就唔係俾私營嘅醫療體系用嘅。咁佢入面有好多嘅部分咧，就對我哋嚟講咧係好多嘢喺處，咁但係又用唔著。而調翻轉我哋要用嘅嘢，譬如我哋要有啲會計嘅工程啊，要嘅工作啊，又或者我係要個藥物嘅處理，即係入幾多藥出幾多藥啊等等咧，呢啲個系統又做唔到嘅。咁變咗我而家我哋坊間所用嘅系統咧，除咗話係做病人記錄之外咧，佢有其他嘅管理成個診所嘅作用喺處。咁而且兩樣嘢係相扣嘅，即係譬如我出咗藥，個系統就自己幫我減咗藥；我買咗啲新嘅藥翻嚟，佢自己幫我加咗，即係護士會幫我加咗入去。咁變咗呢啲數我都係要用噶嘛。咁變咗你要我轉去另外一套系統咧，其實呢個大規模嚟做係不可行。咁所以實際上亦都冇需要，因為佢要嘅係乜嘢 data 啫嘛，數據你咪喺後台轉上去咯。呢個大家都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咁而家佢喺進行之中咯。 我見局長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咧，就話希望先透過誘因去引導私家醫生上載應用法例強制咧係最後一招咁。有啲咩誘因？而家聽你咁講係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嘛，即係都唔係唔想做嘛。咁有啲咩誘因係令到成個比例可以提升多啲人用醫健通嘅咧？多啲私家嘅醫生用醫健通。 首先，我唔覺得係一定需要有咩誘因，因為照顧好病人，將個數據整合到，即係呢個對醫護人員嚟講，對病人嚟講都係好處。呢個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咁但係你要我做多好多嘢嘅時候呢，對唔住，我哋真係冇時間去做多好多行政嘅工作。即係如果你將我要我 copy and paste 擺到另外系統處呢，對唔住，我一定唔會做，因為會錯，會漏，會搞錯病人啊，漏咗個啊，咁呢啲唔應該。即係你電腦世界就應該我入一次你就上載上去啦。咁所以呢個並非係你俾乜嘢誘因我嘅原因，而係你俾到個方便我嘅時候，我哋咪去即係去用囉。即係咁簡單嘅啫嘛，咁而事實上而家係做得到嘅嘢嚟㗎嘛，你係要政府個系統，即係醫健通同外面坊間系統，佢個 database 係可以對應到，咁佢後面咪可以工作囉。咁其他方便嘅就係病人要俾個同意書嘅時候，喺診所處，其實而家已經有嘅，再簡化啲，由最初只能夠喺醫院，到今天喺我診所都做到，到將來可能自己病人手機都做到，咁你咪簡化咗程序。呢個唔係咩誘因，誘因。咁你話要安裝呢個電腦系統好複雜，咁呢處會唔會係某啲情況底下你會有個幫助甚至資助？呢個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做，但係即係呢啲唔係咩誘因，誘因係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嗰件事啫。咁立法嗰處就下一步啦，即係你去到後來，其實你要規管醫生做嘢，醫生都有好多規管㗎啦。你醫務委員會都俾我哋有好大規矩，佢都唔一定要立法嘅嗰啲限制。咁但係另外一樣就係、是，如果你唔係限制到嗰啲服務提供嘅供應商，即係嗰、那個寫呢、這個程式嘅一啲公司，如果佢唔係有呢套上載嘅系統，咁嘅時候我做唔到嘅喎。你係咪都應該規管埋佢哋咧？即係如果參與喺香港提供呢啲醫療診所又好，醫療機構又好嘅記錄系統嘅，佢都需要咧係有呢個功能，係可以等到病人同意嘅時候上載一啲相關嘅資料上醫健通嘅書，咁咪 OK 咯。一人行一步啫。 我見文件度咧，立法會文件啊，提到話當局咧就知道咧有超過七成醫健通嘅登記用戶咧係未給予私營醫護提供者互通同意。点解会咁样咧？即系佢哋用紧医健通，但系又唔俾资料私营医护提供者嘅，点解会咁？ 嗱，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而家咧市民冇一个家庭医生嘅概念。我纯粹嚟睇一次双胸咳，你做咩要知道我咩其他？等话俾你知咪得咯，俾啲人嚟睇睇咪得咯。你做咩睇我咁多资料啫？咁但系如果我有家庭医生，又唔同咁讲法咯。你梗要知道我详细嘅情况啦。我啲世人有咩事揾你噶啦嘛？咁嘅时候，你帮我睇埋添啦，最好就系、是。咁嘅時候，自自然然佢就會要個醫生，你快啲睇我嗰個醫健通，開通埋醫健通，我俾你幫我睇我嘅資料，咁就變咗係一個醫患關係嘅一個轉變。咁如果你係醫生同病人之間關係，好似現在咁，好多時就係去有時咩公司醫生，佢、 okay, 真係睇攞兩日藥，攞個病假紙，咁嗰啲冇乜意思，佢唔會想開通俾醫生睇。 好，唔該曬林志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志源係醫療衛生界議員啦，同我哋講到關於醫健通家。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